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30章，相亲对象。厉家这事儿闹得大呀，惊动了这圈子里不少的人，连谢廖东都往家跑了好几趟。据说谢家也被牵扯进去了，毕竟谢廖东他哥跟厉于锦走得很近，俩人在生意上的合作十分的深入，私交甚笃。不过厉家那边怎么样，袁子峰却没怎么在乎，再怎么说他都还是看不惯厉于锦，他巴不得厉于锦赶紧倒台。临近大一上学期的期末，袁子峰开始忙起来了，赵熙也逐渐地把谈恋爱的心思收回到了学习上，天天缠着袁子峰研究数学难题，哎呦，把他弄得烦不胜烦的。不过他还是按住了心思，愣是没表现出来一点儿。直到考完最后一科期末考，袁子峰才恍然间意识到，大一的第一个学期就这么结束了，过得还真挺快的。赵熙和周春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过年。看袁子峰坐在床上玩手机，周春开口问道： 袁哥本地人真好，都不用收拾行李。 你就带这么点啊？ 周春只背了个包，而且还挺空的。 哎呀，家里什么都有，带那么多回去干嘛？ 子峰，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开学当天吧。哎，那个需要我送你们去机场吗？ 我去高铁站，机票太贵了，买不起。 啊，我也去高铁站。但是你们得等我一会儿，我东西还没收拾完。 啊。 袁子峰应了一声，拿了一包烟出来，分了周春一根。俩人跟门神似的在门口立着，看着赵熙收拾行李。 哎，袁哥，最近都没看你跟你女你男朋友打电话，你俩闹别扭了？ 怎么了？ 闹别扭了就哄呗，大男人一个还能被这点事儿给难住了？你别看我没谈过恋爱，但恋爱这种事情特别简单，女孩子嘛就是得哄，多哄一哄保管原谅你，要不就给他买，多买一买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你瞎叫什么？ 赵熙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周春。 子峰是男朋友不是女朋友。 是啊，忘了这茬了。不过我觉得跟姑娘也没啥区别吧，反正谁要是给我买刚上的那套游戏装备，我肯定早忘了气啥了，冲上前去就喊爸爸。 有点出息啊。袁子峰无语地看他一眼。 赵熙，你到底还要多久？ 周春灭了烟上去瞅了瞅。 你这都两箱子了，一个人拿得下吗？ 买了些这边的特产带回去给我爸妈尝尝。收拾好了走吧。 三个人这才出了寝室，将房门锁上。袁子峰什么也没拿，打算待会儿送完这俩人直接去找李琴书。他们学校这个专业的期末考试是最早的，还没到元旦就结束了，放眼全国都是令人羡慕的存在。而且今天正好是李琴书的生日，袁子峰今年一直都没琢磨好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听完周春这一番话倒是有了点灵感。送俩人进了高铁站，袁子峰掉头把车往商场开，他打算去买对银色的对戒，他和李琴书一人一枚。不过送对戒这略有些暧昧了，袁子峰猜测李琴书肯定不会接受，他俩已经近半个月没怎么聊天了。袁子峰给他打电话，李琴书基本上不接，发信息回复的亦是寥寥无几，似乎完全把袁子峰撂到一旁不打算搭理了。大概是即将跨年的缘故， 商场里人满为患。袁子峰皱着眉头找到柜台，寻摸了半天都没看到满意的对戒。他略有些烦躁地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快五点了。左右群寻了一圈，袁子峰正打算去其他的商场看看去，却不想扭头的瞬间突然看到不远处李琴书的身影。袁子峰眼前一亮，加快脚步就要上前，下一秒他身边一个看上去比他高了半个头的男人突然侧过头碰了碰他的鼻尖，两人相视一笑。袁子峰心里那簇要烧不烧的小火苗此刻终于轰的一声窜起来了，把理智瞬间烧得全无了。我说这段时间李琴书怎么就不搭理我呢？原来是有人了，他哪儿还顾得上琢磨这人到底是不是李琴书什么表哥表弟什么亲戚，拨开人群就冲上去了。李琴书正和身边那人讨论晚上去哪儿吃饭，还没来得及开口呢，就觉得一股大力拉了他一把，他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了。扭头一看，正好对上袁子峰的双眼。 子峰。 袁子峰看着他，又看看那男人， 他是谁啊？ 这俨然是一副捉奸现场的模样。李琴书有点尴尬地皱了皱眉，冲那男人说了声不好意思，然后道， 你闹什么呢？这是我朋友。 朋友？什么朋友会这么亲密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你别在这里无理取闹好吗？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袁子峰还要再说话，一只手却突然伸了出来，在他的面前轻轻地挡了挡，然后把李琴书肩膀一勾，护在自己的身边。男人伸出另一只手， 你好，我是林芝，琴书的朋友。 袁子峰垮着一张脸没说话，更别提握手了。林芝倒也不尴尬，轻轻笑了笑，然后收回手。 说得更准确一些，我应该算是琴书的相亲对象是吧？ 他说着扭过头朝李琴书笑了笑。李琴书硬着头皮回笑了一声，然后上前拽着袁子峰的手腕往偏僻的地方走去。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